青鸟飞鱼向经典致敬的一首翻唱，张三的歌。虽然说我们没有鸟儿那样真实可以飞翔的翅膀，但生活当中有这么多可供我们选择的便捷的交通工具，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行驶的、水中行驶的，他们都载着我们，带我们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在每一个假期来临的时刻，也实现我们对于生活的热爱。所以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在清明小长假来临之前的这个全新一周的星期一，关于旅行，关于外出，想起来这么多。下午的3:05，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欢迎你的收听。 当初错给他的双手抱我那一瞬，曾远远思笑，但不知所做，却竟相信，在世界我转悠，所以要他相拥。就让我那懒懒身躯躲进臂弯之中，无论现实或是做梦，都给他微妙操纵。从来无发觉他的呼吸催促我变得多蠢，不信念我欲质渐渐，随便也感动，并未知道我也可以完全麻木放纵，多得他给我勇气，真的要多得他，去使我懂得每一个故事结尾，无非别离，总是别离。将体温驱去，我寒意还承认，我太怕冷，要靠爱侣输着怨言。谁料到今天只得一个，仍然可以生活。若是感到四处太冷漠，穿上我的冬衣，我最初找紧他的双手，从来不爱自由。让我永远地拥有，已觉真的富有，哪料这日抹掉眼泪，也要靠我的手。即使他热爱我多久，仍会高飞远走。Oh no no no， 真的要靠到他， 你不断逼我灭绝你不安的梦魇，我要如何杀死一个虚构的感觉？两颗心两种世界不会卷重叠，硬撑到麻木之后只剩下苦涩疲倦，忍痛转身是寂寞，怀疑着拥抱却更折磨，原来各怀心事的沉默逃不过灾祸。我要解脱的自由，彼此的亲密不能依赖绳索，无心人是吞噬爱情的怪兽。我想要解脱的自由，不让悲伤像一个小偷，失去渴望不再往前，再一无所有。哦，热泪的话别再说，太天真的梦都该上锁，直到心中放下了对错，也灭了怒火。我要解脱亲密，不能依赖绳索，无心人是吞噬爱情的怪兽。我想要解脱的自由，不让悲伤像一个小偷，失去渴望不再往前走。解脱的自由，彼此的亲密不能依赖绳索，无心人是吞噬爱情的怪兽。我想要解脱的自由，不让悲伤像一个小偷，失去渴望不再往前。 很熟悉的声音，但是它是赵传的新歌，叫做解脱的自由，一张全新的纪念专辑在今年发表，来自于赵传，叫做你过得还好吗，发表在他出道的这第30个年头里。所以我相信今年赵传的幕后团队可能会为他打造一系列的活动，有演唱会，有歌迷的见面会，来以此纪念岁月给赵传留下的这份刚中带柔的深情。而我想当年听着小小鸟唱着小小鸟，或者唱着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也都会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去细细品味歌里面的含义，以及我们在电波当中彼此找到当年对于赵传那份热爱的共鸣。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在工作日的下午的3点钟，就在这里，就在 FM974。 一个人没有伴吗，怎料走没有心渴望，如情和你放下很需要饮醉吧，吹过他尽快成家，他却一直爱工作吧，如谈情像废话，为何硬要总有别人待你好。 是怕闷吗？需要感情去打发吧，明明前途最差，为何硬要跟他？喜一种有别人待，你好，所有旧情 Let it go， 相信你外边看到。个比他好，找个新转机。哦，豁出去，谁爱你要生又要死，到长路远，找不到下个世纪。前下去怎么可争气？潇洒的你。 arms that I might reach you, but my words, like silent raindrops, fell and echoed in the wells of silence. 随在

在北京红宝堂展出。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持续三天。希腊知名摄影师乔治·多帕斯在郎园蓝镜艺术中心举办希腊摄影师拍北京图片展。这次摄影展是外国摄影师拍北京活动的组成板块。外国摄影师拍北京创始于1999年，是由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一项品牌文化交流项目。在过去近20年里，来自世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摄影师受邀参加这项活动。他们不仅用镜头捕捉古都景致，同时也成为这座日新月异城市的朋友。图片展将持续到4月5号，并将于4月24号到5月6号前往希腊展出。一年一度的中国宠物文化节在北京开幕。宠物网站波奇网与举办宠物展20多年的长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将共同推进引导文明养宠、优化宠物商品流通以及提升宠物店主经营能力。据了解，目前中国宠物市场规模世界排名第3，消费者对于海外宠物商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974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想就这样见。 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还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背叛。 爱情当中可以简简单单，永远没有伤害，还要一起牵手去看棒球比赛，一起去外婆家，总觉得这样的歌里的甜蜜的爱情是一种小女生的角度来描述的。没错，当年是徐若瑄作词的一首周杰伦《简单爱》。欢迎来到周一下午的和你一起唱，就在 FM974。 你好，我是戴毅，有请阿四带来《缺乏》。 没事没可花总在无情的取舍，分布在不同的时刻，没用的所谓的游戏规则，人生就像一场纸壳，重复得不到的曲折早已经忽略了，是否适合我想要的走在变化中， 恋人们 淡去的花香，红烛前有人把幸福留下，却也有人把心情清藏。月光的 首《战花》来自于许慧欣。最近呢，可以再一次带领我们赏中华诗词之美的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不是已经开播了吗？这首歌让我想到了李山甫的一首诗，叫做《风》，当中的这句飘越地乡随日在，战花开柳逐年新。而在周末，刚刚过去的周末，我也去了龙潭湖公园，看了在河边的垂柳。我真的觉得在那一个静谧的时刻，春天真的非常美好。好了，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要结束星期一的和你一起唱了。从四月的开始，会发现下半时段的节目时长真的缩短了不少。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戴毅，稍后四点钟是能量音乐。周一下午工作愉快，明天见。 梦在游荡去更远地方，天上的月露出半只脚，看地上有个人还睡不着， 云遮住光，遮住夜更长，风轻轻穿过你的头发，夜闭上双眼不说话，我知道你在听我怎么想，我想说